备好向密西西比州提供协助。本港昨日新增884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11宗本地感染，最多13名患者死亡，当中5人未有接种疫苗。最多6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学校方面，有140间学校呈报多319宗阳性个案，7间学校有班别要停课一星期。当局预料开学之后个案会继续上升，但师生返学之前要做快测，相信可以阻止学校的传播风险。医管局话，而家有2500几名患者留院，八成人年纪较大，呼吁市民唔好轻视呢一轮疫情，尤其系较年长或者年幼人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69，瑞士法郎0.974，加元1.309，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6点，跌2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98美元，卖出1,72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朝早8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埋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屯门医院。咁另外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一段啦，快线仍然系封闭嘅，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开学礼，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以前读书最喜欢的就是中国历史科，原因很简单直接的，就是因为我叻，读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而且中史科可以听到很多历史的故事，我都很喜欢听的。人生本来就是历史来的，你说是吗？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长知识。 而家就依然都是亚洲第一，全球呢 全球就第13年了，好似、 啊、 第一都是3-4年了，都 是由电视台暑期工到香港演艺学院第一位女校长，她是蔡敏智教授。 去到我就好喜欢，哇、啊、我有得直情在度睇住人哋点做啦， 做欢乐今宵啊， 咁就唔係、哦、做嗰阵时做啲細路嘢啫，跳飛機。 哦，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31日，11月起，中学需至少90%学生打齐三针才可全日面授。 新增8848宗确诊，多13名患者死亡。 高等法院驳回黎智英司法复核申请，国安处首令维持有效。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逝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听日就9月1日啦，开学嘅日子。咁啊，教育局咧都系公布咗，全港学校咧都系半日面授啦。中学方面，而家就话咧本身系有90%嘅学生咧打两针咧嘅新冠疫苗咧，超过14日嘅中学咧都可以申请全日面授嘅。咁最新有个新嘅安排就系11月起咧呢一个嘅门槛会系上调啊，唔再只系话打两针啦，要打到三针咧。90%嘅學生咧，要滿足呢、這個其中呢一個條件咧，先至可以申請全日面授嘅咁。中學方面呢一方面嘅要求咧，就係高咗嘅。咁教育局方面咧，就話小學同幼稚園咧，啲學生都係年紀比較細啦，自理能力比較低啦。而3至11歲群組嘅疫苗接種率咧，都係目前仍然唔高啊，所以暫時都唔安排小學同埋幼稚園咧係有全日面授嘅。一啲非學術嘅課外活動方面嘅條件亦都收緊咗，中小學生咧10月起就要打曬三針先可以參加呢一啲嘅課外活動啦，喺學校參與一啲唔戴口罩嘅活動，好似係吹樂器啊，一啲接觸式嘅活動，例如係打籃球啊、踢足球啊等等嘅咁。你自己點睇呢？我哋呢個時候都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創資中學校長黃晶容，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黃晶容校長。先講下今次喺中學方面咧，就話因為即係防疫等等嘅安排啦，11月起要全日面授課方面咧，喺學生有個新嘅要求嘅，就係要90%或者以上嘅學生咧打齊曬三針嘅。點睇咧呢一個嘅要求？ 我諗首先學界咧普遍都支持教育局咧積極喺推動學生接種疫苗嘅用心同埋努力。不過咧，對於11月開始咧就要接種三針咧先達標咧，咁呢個大家嘅挑戰就好大。咁都我覺得都有啲困難嘅，喺個時間上都會比較倉促少少。 困難在於邊度咧？譬如以你學校為例，而家有幾多學生係打三針嘅？ 嗱，我學校咧，三針嘅具體統計數字就未係好準確，咁大概咧應該都未過70%嘅，接近70%咧。咁如果係兩針咧，就係98.4%嘅，即係學生嘅情況。咁所以咧，呢度咧同嗰個90%咧，都其實都仲有兩成到嘅距離，咁咧要去繼續努力推動咯。 即係而家你哋學校係已經可以，譬如聽日開學，已經係可以係全日面授課噶啦，係咪？ 是啦，我哋10日前已经是获得批准的啦，因为去年其实我哋已经是全日面授，咁暑假我哋再申请，咁10日前已经获得批准，咁听日开始就是学生返晒全日㗎啦。 咁而家你头先话即係估计应该打晒三针嘅学生应该都係70%左右啦，去到90%都仲有少少距离啦，你估喺11月前可唔可以完成到呢个目标呢？ 而家其實會繼續努力嘅，即係朝住呢個方向繼續努力。其實咧，教育局有冇出嗰個文件咧，我哋都努力推動緊接種第三針嘅，因為你都知道有啲年齡組別咧都已經係講緊第四針嘅。咁所以呢度咧都而家即係我諗大家都認同咧，而家接種疫苗咧其實係可以預防重症同埋減少死亡最有效嘅方法。咁所以學校一路咧，老師一路都好努力喺度推動緊。咁你話有冇信心咧？嗱，我諗盡做啦，即係。都有信心嘅，即係都仲有兩個時間，咁啊會盡力去推動啦。 即係努唔努力就一件事啦。但係事實上，譬如得翻兩個月時間，學生係咪可以足以係谷到嗰個嘅打針嗰個比率，學生嘅比例去到90%咧？咁會唔會真係做到咧？如果真係做唔到，會唔會真係變翻半日課？對於學校嘅影響又係點咧？ 嗱，我諗係嗰個挑戰其實真係大嘅，因為喺兩個月即係。是會有啲困難嘅，我相信咧，嗱，而家咧都講緊咧，係得242間學校咧，係全部或者部分係全日面授嘅。咁如果將個喺兩個月之內咧提高嗰個標準咧，咁呢個的而且確係會帶嚟好大嘅挑戰性嘅。咁係如果全日有半日，半日全日咁樣講嚟講去咧，係的而且確會造成一啲好多即係對嗰個學與教啊，學生嘅品德培養啊等等，係會帶嚟一啲挑戰嘅。咁呢個肯定係會有一啲唔係咁不良嘅影響，肯定有嘅。 譬如在於你哋學校嚟講啦，即係學生係咪去打針？你哋會努力去做啦，會鼓勵啦。咁但係現實上都唔係可以完全控制曬喺學校手上噶嘛。你哋會係即係點樣咧？會唔會預備定萬一真係要由全日課變翻半日課？你哋啲咩嘅準備工作？會唔會成個教學嗰個嘅即係時間啊，或者唔同嘅課時分配啊方面，你哋都要準備咧？ 其实都有两手准备㗎啦，呢两年都系两手准备。咁当然两个通常学校两个模式嘅。第一个模式呢就系话上昼实体课，下昼就网课，咁呢个系一种做法啦。咁第二种做法呢就系将啲时间每一堂嘅时间系缩短啲，咁然之后将全日嘅课呢就摆喺上昼，咁然之后呢就将上昼嘅时间呢延时。咁譬如话举个例讲，本来12点半嘅可能延到1点半，咁将下昼啲堂呢尽量谷去喺上昼。咁啊，減短嗰、那個縮短嗰個每一堂嘅時間，咁呢個係另外一種做法咯。咁呢兩個模式咧，其實我哋過往咧都有實施過嘅，各有各嘅好處啦。 所以都有準備嘅。頭先你講過去到一點半嗰、那個都叫做嘅半日課咁樣 嘅 係嘛？ 都叫做半日課嘅。咁、okay. 但係咧，其實咧，而我自己反而咁諗嘅，即係話而家咧講緊咧，無論係網課又好，半日課又好，其實咧而家都。即係學生出去食飯嗰個問題咧，其實都係依然存在嘅。即係教育局咧，可能而家嗰個假設咧就係半日面授，咁半日面授咧就減少佢個學生食飯嘅機會嗰、那個感染嘅機會啦。咁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咧，其實好多時咧，無論你係想全日又好，半日又好，想半日咧，其實就趕學生出街食飯多。即係如果係中學嘅情況，因為好多學生其實唔係翻屋企食飯，佢都係即係放完學。即係放完半日，跟住半日中午就出去出面食飯嘅多。咁呢個咧同嗰個教育局嗰個假設咧，可能未必係吻合嘅。呢個都係要思考一個問題啦。因為學校咧喺嗰個防疫上面咧，如果翻全人咧留喺學校食飯咧，其實嗰、那個受感染機會，我覺得係會細啲添。因為學校喺呢幾年咧都係有經驗嘅啦。反而你出去出面食嘅茶餐廳、快餐店咧。防疫未必是学校做得咁好添。 OK， 另外除咗话全日面授课喺11月要学生要九成打三针之外啦，另外就系关于课外活动方面，都话10月起啊，呢个就再早啲，中小学生到时要打齐三针先可以系一啲课外活动啦，参与放学之后嘅一啲非学术性课外活动，一啲唔配戴口罩嘅活动，例如系吹乐器啊、体育活动啊等等，呢、这个又点睇咧？会唔会真系可以更有效？咁鼓勵到啲學生打曬三針咧？ 嗱，呢個當然咧，我諗都係教育局都係用心良苦啦，即係要用各種種嘅方法去推動啦，咁樣。咁我諗咧，嗱，盡做啦，即係我諗喺嗰個位上邊咧，當然咧有啲學生為咗活動參加學界比賽啊，參加啲音樂活動啊，可能佢又會去打都唔出奇。咁呢個我諗咧，即係話。種種措施學校都盡力去推動啦。其實有冇呢啲限制呢？其實學校我哋都係會積極去做嘅，因為學校考慮點呢，其實最主要就係頭先都講啦，一個就係學生嘅健康啦，第二個都係一個社會責任問題啦。因為大家都想盡快過返啲完整嘅校園生活啦，社會恢復返正常嘅一啲秩序啊咁樣。 但從學生嘅角度呢，會唔會嘩冇得玩課活動喎，或者冇得出學器喎，上呢啲堂喎，都會令到佢哋快啲去打到第三針，你自己評估會唔會咁？ 我谂个别学生会有呢一个情况唔出奇，系咪？即系话，因为每个人嘅谂法咧，讲真各有各嘅唔同嘅理由。即系咁，但系咧，我相信咧，而家譬如打第二针咧，已经全港已经去讲紧系九成六噶啦，九成六。咁所以我相信咧，大家对接种疫苗呢一个应该就唔会点排斥嘅。咁我谂系继续讲道理啦，即系道理上面咧，我觉得系可以讲嘅。即系我哋因为而家大家都明白嗰个接种疫苗嘅好处。咁當然咧，你話如果用一種咁樣嘅一啲誘因去谷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咯。咁盡做啦，我自己覺得有啲話具體嘅成效，我又覺得好難講，因為每個人嘅情況都可能唔同。 另外我見教育局有個叫做疫苗接種嘉許計劃，就中小學都包括埋嘅，就係話啲學校啦，如果喺即係嗰個月份嗰度完成三針疫苗接種率去到九成就有金獎，八成就有銀獎，咁啊七成就有銅獎，如果三次金獎就有一個叫白金獎，總之一個獎勵嚟㗎啦。咁另外亦都話呢個得獎名單咧會係上載到教育局嘅，咁你自己點睇？會唔會呢啲嘉許計劃都會對於學校嚟講係會更加容易推動到啲學生去打針咧？ 我反而覺得咧，我都明白教育局嗰個用心嘅， 不過咧，喺學校推動接種疫苗與否咧，同獲獎咧，其實嗰個關係就不大嘅。 嗯， 即係大家諗緊嘅，即係推動。頭先我都提過咧，推唔推動咧，其實都係建基於一個就係健康嘅理由，一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嘅責任，就唔在於個攞唔攞獎嘅。咁因此咧，我諗咧嗰個就係未必有直接關係啦。咁第二咧就係關於個常載名單嘅問題。咁我諗常載名單咧，其實教育局我諗都係希望透過呢個名單去迫使家長同埋學校。即係施壓啦，係嘛？即係令到大家覺得有壓力，互相透過競爭、透過比較咧，推動快啲盡快達標啦，咁樣。咁呢個我諗咧都係會唔多唔少都帶俾啲學校一啲壓力嘅，我相信都會有嘅，因為家長咧其實嗱，因為個假設咧就係其實大部分嘅家長甚至學校咧都係希望盡快係恢復翻全日面授，呢個係大家普遍嘅一種想法嚟嘅。 嗯， 咁我諗透過呢個名單嘅上載咧，可能佢想達到呢個效果啦。 嗯，但係你覺得呢個壓力係好定唔好咧？或者會壓力會唔會只係落咗學校，而未必係落到去一啲家長或者學生去決唔決定去打針方面？ 我諗佢一方面就落俾學校啦，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佢係諗住透過家長嗰個施壓啦，係咪？因為家長都會睇到嘛，有啲學校得，有啲學校唔得，咁你咪會迫使學校要快啲出嚟去一齊去做好呢件事咯。咁但係其實講真，我個學校唔係唔想做，學校都好想做好啲，因為大家咧其實老師咧學校咧，我哋都唔中意上半日課噶嘛。 好， 一上半日課咧，其實會學生嘅學習係帶嚟好大影響，或者老師嘅工作上面咧安排上面咧都會帶嚟好多挑戰嘅。因為你由網課由實體課咧，中間嗰個操作咧，其實係會帶嚟好多。俾好多麻烦嘅嘢咯。 嗯，好啊，唔该晒黄峥嶸校长同你倾到呢度。黄峥嶸咧就系创资中学校长啊，头先讲到中学嗰方面啦，就系11月起咁就系会上调佢哋嘅门槛，就系话九成学生而家咧打两针新冠疫苗超过14日咧就可以其中一个条件啊申请全日面授。咁呢一个两针咧嚟紧去到11月咧就会提升到三针嘅喺要求方面。不过小学方面咧暂时都系话未有话可以安排到全日面授嘅咁。又请另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早晨， 萧乐文。 早晨，胡燕芬，点睇？喺全日课安排方面，喺新学年暂时都未有喺小学嗰度做到啦，暂时都系维持半日课嘅，系咪都叫合乎学界预期咧？又同唔同意咧？ 我相信都系合乎学界嘅预期嘅，因为其实喺上个学年咧，嗰、那个全日课要求咧，小学要即系都要跟从中学咁样有九成嘅接种两针啦，其实都未必能够做得到。咁如果依家即系要加强去到三针嘅话咧，相信都短期内我相信都未必能够系达到嘅。咁所以维持翻半日课咧，其实呢个系最基本嘅要求咯。咁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喺半日嘅实体课里边系即系开展个学习。 嗯，所以你哋都同意嘅系咪？ 冇错，我哋都系同意。 Okay. 嗯，但暂时睇到半日课都好一段时间咧，有冇话见到对于一啲学生嘅影响，对于老师或者教学上面嘅影响？ 当然一定有一啲嘅，因为始终半日课咧，即系只能够集中于一啲课堂嘅学习，咁就学生系少咗一啲其他嘅学习经历啦，例如即系一啲课外活动啊，一啲嘅校队嘅培训啊，或者系外出嘅活动都会有困难，咁所以喺即系上个学年咧，咁下午嘅时间即系可以小朋友接种咗两针啊，超过14日咧就可以下午翻嚟做另外一个半天嘅一啲非学术嘅活动，譬如话一啲乐器嘅训练啊，球队嘅训练啊，咁都可以开展翻，咁其实就可以补足到一啲嘅需要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即系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啊，或者家长照顾困难嘅小朋友咧，如果佢打咗两针咧，都可以系喺下午嘅时间咧，系留校做一啲嘅活动啊，咁样，同埋或者系即系帮俾老学校一啲嘅照顾。咁依家嗰个改变咧，其实可能喺即系开学初期啊，九月十月呢段时间咧，可能都即系要做啲功夫，先至能够回复翻好似上年咁下午嘅活动咯。 嗯嗯，因为讲紧课外活动方面有一个嘅即系新嘅安排啦，10月1日起都话啲小学生咧要系打齐三针先可以放学之后咧参与一啲非学术性嘅课外活动啦，或者啲唔戴口罩嘅活动啦。头先提到譬如吹乐器啊，一啲体育活动等等啦。咁你觉得呢一个安排 學校嚟講，第一就準備成點啦，或者要有啲乜嘢嘅應對啦。第二就係係咪真係有效，令到一啲可能本身打兩針嘅啫，嗰啲學生係會去到有一個誘因去打到第三針咧？因為呢個會決定到佢哋係咪可以參加一啲嘅課外活動。 嗯，我諗嗱，呢一個嘅轉變咧，我相信教育局都係聽取咗啲專家嘅意見啦，有咁嘅需要。先至會由兩針變做三針啦。咁嗱，為學校咧係真係需要啲時間去準備嘅，因為都係剛剛昨天先至發出啦，咁聽日就翻學啦。咁所以可能喺即係呢個九月份咧，學校都會做一啲嘅遊說嘅功夫啦，或者係鼓勵嘅功夫啦，鼓勵家長啦、小朋友啦，係繼續去接種疫苗。我自己相信咧，就係話如果上學年都有一批同學接種咗兩針。而是可以恢復下午的活動的話呢，這一批的同學要 去接種第三針呢，應該是不困難的、 嗯、 因為就家長的立場，小朋友都接種了兩劑了，咁亦都冇咩太大的反應、小朋友又可以開展下午的活動呢，他去、接種第三針呢，為他來說是可以容易接受的、 嗯、 不過那個面對的有少少困難呢，就是說他要在很短時間裡面要安排小朋友接種啦，即是要預約啦，咁呢一個可能因為依家疫苗中接種中心都少咗嘅，咁所以學校方面咧可能要幫下手啦，幫下家長手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學校可以咧係收集有幾多嘅家長想即係都即係支持呢一個做法，係幫小朋友接種第三針咧、嗯，就由學校咧係主動去安排一啲到校嘅疫苗接種，咁、 嗯、 就可以第一就幫到家長去解決嗰個預約嗰個問題啦。亦都咧係可以有個鼓勵作用，小朋友唔使去到咁遠啦，家長又唔需要話擔心，要帶小朋友去疫苗中心啊，翻翻嚟學校打就得啦。咁、嗯、打完之後，佢就回復翻可以好似上學年咁樣，繼續開展翻下午嘅一啲非學術性嘅活動。咁呢個其實我諗家長係可以接受嘅。啊、 嗯， 反之而我哋點樣去鼓勵嗰啲仲未接種第二針啊？或者是未完成接種的一些的家長，那些我們可能就要多些做一些遊說功夫啦，多些跟他們講解那個疫苗那個接種的安全程度啦、 嗯、 那其實也都很多兒科醫生呢有很多的資訊呢是透過學校發放給家長的，那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小朋友即係完成曬接種疫苗之後，佢可以盡快恢復一啲即係正常嘅學校生活啦。縱使翻唔到全日，佢下晝可以留低喺度參與一啲活動，為小朋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全人發展嘅一個方向嚟嘅嚇。 嗯，但係其實而家多唔多小學係申請嗰、那個外展到校接種疫苗嗰個服務嘅，或者個困難喺邊度嘅？ 暫時我就唔係好聽到有好多校長話有困難喺安排上面有困難，咁、 嗯、 但係你話即係多唔多咧？我就暫時冇呢個數據喺手上邊啦、 嗯。 我估嚟緊呢個新嘅指引發出咗之後咧，可能陸陸續續都會多都未定嘅嚇。 嗯，嗱頭先亦都同創智中學校長黃晶蓉咧就傾到，因為教育局今次都係有一個獎勵計劃嘅，就如果啲學校嘅學生咧有打齊三針，去到某一個比率，譬如係九成嘅。就可以有金獎、八成的銀獎、七成的銅獎等等的一個這樣的獎勵計劃的。你自己作為譬如學校來看，怎麼看這個計劃呢？因為這些名字都會放上去教育局那裡，上載上去的、那個、名單，你自己怎麼看這個？ 我自己看就絕對不會對學校造成壓力的、 嗯 啊、因為、接種疫苗這個的措施其實在即係由第五波開展，其實好多校長咧都喺度積極嘅鼓勵噶啦。咁但係嗰個決定權咧，始終都喺家長嗰度嘛，係嘛？即係小朋友打唔打針個決定權，始終都係家長去決定。咁所以學校咧，只係做一個積極鼓勵嘅角色啦，同埋我哋係即係講多啲好處啊，或者係俾多啲誘因啲家長啦。咁你話學校係咪會即係特別為咗爭取金銀銅獎去即係喺呢一方面有好大嘅壓力啊，或者承受住家長嘅壓力咧？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唔大嘅嚇，即係呢個獎項就係你達標嘅，咪錦上添花咯。亦都話到俾家長聽啊，我哋係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同埋可以開始翻嗰個全日制啊，或者係我哋可以好多啲同學可以下午嘅時候咧進行一啲訓練，因為其實 家長都會睇到嘅，外界有好多嘅比賽咧，即係因應住康文署嘅要求啊，或者唔同嘅比賽場地要求咧，都會要求小朋友要接種咗疫苗先可以參加。咁、 okay. 其實嗰個誘因為家長俾小朋友出去參加一啲活動，嗰、那個誘因仲大過學校攞咩獎咯。 嗯，參加活動可能係個誘因咯。見到另外有啲校長話啊，其實可能提供一啲主題樂園嘅門票或者一啲博物館嘅課活動等等，可能會更加令到學生或者家長係去決定去唔去打針或者誘因作為一個，你點睇咧？呢個係咪咧？又 我自己覺得就。當然有呢啲實質嘅獎勵，可能嗰個吸引性仲大啦嚇。咁、但係你話如果即係就算冇呢啲實質嘅獎勵，其實學校都好多資源可以自己即係學校提供到俾學生嘅。咁不過最緊要你話去外邊參觀咧，其實都有要求噶嘛。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小朋友都要接種咗足夠數量劑量嘅疫苗咧，先至能夠參與。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鼓勵作用咯。咁如果呢個獎勵係由教育局提供嘅，咁更加可以幫到學校啊、老師啊、校長啊去推廣，即係接種疫苗咧，更有效率咯。 OK， 好啊，唔該曬胡燕芬校長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你。 好，啱啱傾過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點睇喺全日面授課其中一個條件，要九成學生打齊三針咧，11月開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政府宣布将会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取消入境前核酸检测要求，全面开放入境。按南韩政府目前的规定，入境当地的人士需要提供入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或者24小时内快速抗原检测的阴性报告，并在入境之后24小时内再接受一次核酸检测。俄罗斯传媒报道，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地星期二晚因为长期重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掌权期间致力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并寻求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在西方被视为改革的建筑师，为冷战结束创造条件。戈尔巴乔夫曾经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国内就被视作争议人物。不少俄罗斯人至今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解体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戈尔巴乔夫去世深感哀痛，将会向他的亲友发言电。美军撤出阿富汗一周年之际，首都喀布尔多处燃放烟花。阿富汗临时政府安全部队的士兵亦都在街上向天开枪庆祝。当地政府将这一日列为自由日，并将星期三列为公众假期。塔利班重新占据喀布尔之后，美军在去年8月30日午夜前全面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再次由塔利班管治。塔利班一直寻求建立获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更新指引，11月1日起，中学安排全日面授课，接种新冠疫苗要求会由至少九成学生已经打两针，收紧至九成学生打齐三针。新学年小学和幼稚园暂时维持半日面授课。学校进行除口罩活动的接种要求亦都收紧。11日起，个别学生必须完成三剂疫苗，才可以放学之后留校进行音乐和体育等课外活动。有中学校长说，高中生打齐三针的比例较高，预计会先申请高中级别全日面授课。有立法会议员说，由于过去两年多次停课，要应付文凭试的中六学生和教师压力很大，希望当局给予学校弹性，尽量安排中六学生全日面授课。

嘅咁。另外都分析到啦，一啲打完針之後出現貝爾面癱整體嘅風險嘅咁。嗱，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打針之後嘅唔同反應啦。電話旁邊咧就有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助理教授黎子俊，早晨。 係，早晨。 黎子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你哋呢一个嘅研究同埋分析啦？系攞咗边度嘅数据，同埋呢啲数据系分析到几时嘅？因为都疫情以嚟啦，段咁长嘅时间啦，打针你都打咗好耐啦，你哋睇咗几耐嘅数据？ 我哋今次嘅研究咧系用医管局同埋卫生署嘅数据，咁医管局咧就系一啲日常嘅诊治嘅记录啊，用药嘅记录啊，入院啊。門診啊等等嘅服務嘅使用咧嘅嘅，咁呢啲都係日常會收集到嘅資料啦。咁衛生署方面咧，我哋就係攞咗全香港全部人嘅打針嘅嗰啲接種嘅記錄，幾時打啊，邊隻牌子啊，咁我哋全部都會睇。咁然之後咧，就會用一個隱密咗，即係我哋睇唔到個人嘅身份嘅一種方法咧，將呢兩個 database， 即係將呢兩個數據庫咧連接埋一齊，咁去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好微細好罕有嘅異常事件咧，係一啲臨床試驗講緊，譬如可能幾萬人嘅臨床試驗咧，係唔足夠去觀察到嘅咧，咁我哋喺呢啲咁大嘅數據入邊咧。就會睇到噶啦。 截至到幾時嘅呢個係睇到幾時？ 係去到今年嘅三月嘅三月尾嘅。 係咪有啲發現啊？譬如心肌炎，打完針之後出現心肌炎嗰個嘅風險，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點樣？ 好，咁我哋係發現咧，打完呢個伏必泰疫苗之後咧。的確整體嚟講咧，係有一個風險嘅上升嘅。咁比起唔打針嘅人咧，如果你打咗第一針之後咧，那個風險係三倍啦。根據我嘅病例對照研究嚟講，那個風險係三倍啦。第二劑嘅話咧就係4.88倍啦，第三劑嘅話就係3.56倍咁樣。咁但係咧個整體嘅風險嚟講咧，仍然係非常之低，因為我哋見到咧，100萬劑入邊咧。就算你是講緊伏必泰而不是科興咧，其實都是少過20宗的案例嘅心肌炎，咁所以其實嗰個絕對風險咧仍然是相當之細。咁另外貝爾面癱嗰個發病率咧，我哋都見到10萬劑入邊咧係會科興嘅話咧就會有3.6個個案啦，伏必泰嘅話咧就會有2個左右咁樣。咁而貝爾面癱咧喺2支針之後咧，那個風險咧都係稍微係整體上係有啲上升嘅。 我想問咧，心肌炎嗰個情況咧，係咪主要都係伏必泰打呢隻疫苗嘅出現啦？係咪都係話之前所講，譬如男性啊，或者年紀相對輕啲嘅青少年呢一類嗰個風險係睇到係再高啲嘅？即係有冇再分析一啲特定嘅性別或者年齡群組佢哋嘅風險？ 你講得啱嘅，同外國嘅一啲研究結果係類近咧。我哋係揾到年輕人啦，同埋男性咧嗰個心肌炎嘅風險咧係比較高嘅。而另外咧，亦都見到第二針之後咧嗰個風險咧係特別高咗啲嘅。咁而呢一個，因為我哋係懷疑咧佢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嚟嘅，咁心肌炎，咁所以咧如果你個第二針咧可能同第一針相距得近少少嘅話咧。咁嗰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咧，就可能會猛烈少少，咁咧就導致你心肌炎個發病率係高咗。咁而第三針咧，因為你褪後咗少少之後咧，咁佢嗰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咧，唔會有第二針咁猛烈，咁所以嗰個發病率咧就可能係低啲。咁呢個係一個科學上嘅假設，係需要再多嘅證據去證實嘅。 嚟緊呢個假設係咪可以去再進一步證實？會唔會係你哋嘅工作嚟嘅呢個都？ 這個我們是會繼續去研究，看看更多的數據來到的時候，我們可不可以去給到一些更加確切的證據出來。 因為這個都可能譬如過往說打完第一針之後和第二針之間的間距，曾經我見到譬如聯合科學委員會都建議，譬如伏必泰某一些接種間距時間會不會有些加長，譬如都建議過青少年是未必打在手的，是打在大髀，是希望可以減低那個心肌炎的風險。你們有沒有都再詳細的研究，是不是真的譬如打在大髀心肌炎的風險是會小一點，或者間距長一點那就心肌炎的風險是小一點，有沒有在今次的分析那裡提到的？ 其實我哋過往嘅研究咧，亦都已經睇到咧，我哋喺將青少年嗰、那個 第一針第二針嘅間距加長咗去到八個星期之後咧，嗰、那個心肌炎嘅發病率係即時係大幅度係降低咗嘅。咁、所以呢一、這個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比較有信心嘅證據。咁但係始終咧，因為青少年人呢個群組咧就唔係全部人口，咁、那個數據量咧相對係細啲，咁所以我哋都需要累積多少少嘅數據啦。咁再睇埋外國嘅數據啦，咁先至可以做一個好明確嘅一個判斷。 嗯，之前有啲讲法咧，就有啲专家都提到话，香港嘅青少年喺接种咗伏必泰之后出现心肌炎嗰个几率咧，系比外国系显著嘅。咁有冇喺你哋嘅分析度都睇到呢一个观察系咪属实咧？ 其实呢一样嘢都好难喺个大数据里面见到嘅，即系因为我哋始终系净系香港嘅数据啦，咁。外國的一些醫療體制呢，他們那個做法呢其實是可能有不同。譬如他們的公共政策可能是會呼籲，譬如你染了疫，很大批人染疫的時候呢，他們的醫療系統負擔不到，那他們有時呢就會叫他們在家裡休息，那呢就未必偵察到很多打了針又或者是染疫之後呢他們那些副作用，因為他們那個醫療系統呢未必是可以好像我們這樣呢是這麼及時這樣去發現到那些心肌炎的個案，那所以這裡是可能有少少分別的。 OK， 剛才你都提到講心肌炎之外有貝爾面癱的，那你提到說兩隻針打完之後都可能在風險上有些稍微的提高的，那為什麼兩隻不同平台的針但是都會有機會出現這個風險呢？ 貝爾面癱這個其實是都相當之即是我們會知道了多久的一個疫苗的副作用來的，其實就不是只是一個 新冠才是關事的， 是啦，新冠病毒的疫苗呢才會出現的一個副作用，那那個確切的機制呢就不是完全清楚的，咁但是似乎是同即係一啲外來物咁、那個身體作出免疫反應有關嘅，咁係同一個個免疫系統攻擊嗰、那個神經咧，係導致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咁但係都相當罕見啦。我頭先所講、 有冇話邊隻平台嘅疫苗導致有貝爾面癱嘅風險係高啲咁樣？ 咁樣個數字咧就係、是發病比率嘅話咧。科興咧就係、是、會提升咗 1.4 倍，呢、這個伏必泰咧就會提升咗 50%， 咁睇落咧就係、是、科興嗰個風險係高啲啲咁多嘅。 另外我見話60歲或者以上長者喺接種科興疫苗之後有一啲過敏嘅反應，係例如邊啲過敏反應啊？ 嗰、那個反應其實本身就係一個我哋叫一個病徵嚟嘅，咁佢裏面嗰啲病徵咧，有啲係會包括係皮膚嘅敏感啊，出現咗啲紅疹啊，咁樣係一啲好即時嘅反應嚟嘅，即係一日內一兩日就會發生噶啦。咁另外亦都會有啲低血壓啊、呼吸唔暢順啊，一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啦。咁我哋見到絕大部分嘅個案咧，都係好快就可以解決，即係一個星期內咧就基本上都冇曬問題。咁所以呢個過敏嘅反應亦都唔係話。太值得去擔心嘅呢一樣嘢。 整體你哋都分析過，除咗話過敏反應，有其他會唔會打完疫苗之後有一啲嘅不良事件會引起咧？咁係咪有一啲直接關係咧？分析到出嚟。 我哋就係比較咗好大量嘅長期病患者啦、長者啦、糖尿病患者啦，一啲多病共存，即係有兩個或以上長期疾病嘅患者啦嘅一啲安全嘅數據。咁譬如講緊長期病患者嗰個研究咧，我哋係去到88萬嘅呢啲人士。咁我哋發現咧嗰個比率咧，即係出現呢啲所謂不良事件嘅比率嘅個比率咧，係講緊少過 0.3% 嘅咁所以就嗰個比率相當低啦。而兩者咧，即係你打咗針同冇打針咧，都係嗰 0.3%。咁所以打針喺呢啲群組裏面咧，我哋認為係應該係安全嘅。 整體嚟講，你哋個研究分析有一啲資訊都俾大眾聽到啦。但係其實大眾聽完之後，究竟點樣應對呢？因為譬如你哋都話啊，其實都好強調嗰、那個效益係高過個風險嘅，大過個風險嘅咁。咁但係同時你哋又講到啊。都的確有一啲嘅風險，尤其是譬如頭先講心肌炎，某一啲群組嘅人士係可能的確個風險係大幾倍嘅咁，應該點樣應對呢？咁我喺決定我打針定唔打針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去分析你呢啲資訊？ 我認為呢大家去諗呢啲風險嘅時候呢，要再比較埋如果你染疫之後有啲嚴重併發症嘅風險囉。即係譬如我哋講緊高危群組係講緊60歲以上嘅老人家啦，又或者長期病患者呢一類嘅人士呢，如果佢哋去染疫之後呢，佢哋出現併發症去入呢個心血管道或者係死亡嗰個風險咧，係高過一般人好多。咁呢啲風險咧，如果你平衡咗之後咧，咁我相信咧，應該打針嗰、那個效益咧係會高過唔打啦。如果係考慮埋呢啲，尤其是當我哋見到而家第六波嘅傳播咧，亦都非常之迅速。咁所以你中嘅機會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咁所以盡早打針呢，我覺得係應該係會有益嘅。 嗯，我見到你哋亦都推算話打第四針出現啲過敏反應，亦都會比較低啲喎。點解會咁推算呢？ 打第四針，我哋係未去見到有一個低啲嘅風險嘅，因為我哋而家仲係累積緊好多數據。咁第四針嘅市民呢個數目亦都未夠多，俾我哋去做一個。 Okay. 判断嘅 ，OK， 再作进一步嘅分析啦。咁呢个就要 冇错冇错，我哋会继续去监察嗰个安全性嘅。 好，唔该晒黎子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黎子俊系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助理教授，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听大家嘅电话，有李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李小姐，请讲。 系我想讲下啲中学生打两针变三针先可以翻全日嗰个嘅。咁其實我個小朋友呢就一路都跟足政府嗰度啊，開頭呢就打兩針先，咁後尾變咗一針啦，咁佢已經打兩針啦，咁然之後已經打三針。咁但我哋作為家長呢就覺得，即係其實一路喺度追緊學校，即係我到依家都未可以返到全日啦，咁即係覺得好吃力，即係好氣餒啊！咁 未翻到全日，即係意思係學校其他學生都未達到呢一個接種率， 係啦，即係可能就嚟達到啦。啱啱譬如要即係第五波開始嗰陣時，啱啱話可以翻全日啦。咁突然間又話要停學咯。咁好啦，咁嗰度又冇咗啦。咁然之後依家咧又變咗三針九成先可以三針又冇咗咯。咁即係我本人覺得譬如你由兩針去到三針，咁通常都等半年先可以打三針啦。咁你嗰度有即係有幾耐先可以？如果有啲人打咗兩針，仲要等半年，咁即係我有排都上唔到啦。咁另外咧就譬如翻半日學，咁其實所謂嘅半日咧，即係啲人咧翻到一點半到兩點，咁係啦，咁即係其實飯就冇得食咯。咁即係要捱由朝頭早八點捱到晏晝兩點，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有問題嘅嘢咯。咁另外咧就係話啲學生咧幾年都冇學校生活，即係講真，由我小朋友係中四升中五嘅，由中二下學期開始咧已經係半日半日半日，咁就完全都冇學校生活。咁啱啱琴日嗰啲報告話學生即係社交困難啊，成啊咁，完全都已經出現曬喺佢嗰度啊！翻放學一係咧就出街，一係咧即係有啲學生出街啦。我個仔咧就放學翻嚟就打機啦，咁冇學校生活，咁個人啊點成長咧？咁另外學校，我覺得喺學校嘅行政方面咧，即係我有可能會覺得都費事去處理嗰三針翻唔翻全日啦。咁完全係行緊半日嘅嗰種，因為佢哋係我唔覺得佢哋喺度勸啲學生，可能你有打針啊，可能中學生佢哋都覺得你都大啦，你自己去決定啦咁。另外就係課外活動嗰度咧，其實因為好多外邊嘅課外活動咧都係即係請人翻嚟教嘅，咁你就算有某啲部分嘅同學係打咗兩針或者已經足夠嘅針數，佢都因為人數唔夠咧，令到即係其實唔可能去上到嗰個課外活動咯。 即係有啲學生未打，又唔係個個打曬咁，所以個導師就未必嚟教啦。咁 係啦，即係好似我小朋友係吹奏樂器嘅，即係要除口罩。咁佢變咗吹奏樂器就喺屋企做 Zoom 咁。咁我即係因為佢樂團嚟㗎嘛。咁樂團喺屋企吹奏樂器喎。咁即係可想而知嗰個係咩課外活動咧？ 即係個情況都唔係好理想啦。即係咁樣嘅用一個網上方式參加課外活動，同阿李小姐傾到呢度先，關注到佢個小朋友啊喺學校嘅各種嘅情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因為之前咧係已經改變咗一個嘅入境嘅要求，即係海外或者台灣入境嘅 人士咧，嗰個檢疫要求咧就係3+4，即係3日喺酒店做檢疫嘅啫。咁咁啊，見到最新嘅講法就話，截至尋日咧，有4間酒店咧係決定退出做一個嘅檢疫用途。咁啊，部分嘅酒店咧係轉咗做社區隔離設施嘅。咁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啦。喺而家檢疫酒店嘅需求方面又係點嘅咧？咁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都係檢疫酒店營運總監崔定邦，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喺转咗3+4之后，见到最新就话有4间呢啲检疫酒店都同政府系解除嗰个合约啊，咁你自己点睇？其实因为呢一轮嘅第八轮检疫酒店计划就系由8月1日去到10月31日噶嘛，咁啊推行咗大约一个月到就已经有4间解约，你自己评估系一啲乜嘢，或者了解到系啲咩原因咧？系 嗱咁。以我哋自己，以我了解啦，或者我哋咧，即系都打听问一下啲行家，即系个情况啊，咁样，其实就未必系用跳船呢个字，即系最贴切嘅咁样。咁其实因为有啲酒店咧，佢的确系咧，佢唔系跳船，佢系转咗做咧，因为疫情严峻，佢转咗去做咧，即系社区隔离设施啦，咁样。咁可能有一啲酒店咧，佢本身即系自己嗰个咧，即系计划个营运期，的确系未必可能系去到咧，即系10月底嘅。咁所以就有一啲出现嘅情况，大家见到啊，系即系去到九月中后期，咁或者甚至9月底，佢就退出咗咧，即系呢个检疫酒店计划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但的确系一个客观嘅事实嚟嘅。咁咧，整体而家咧，即系60多间嘅检疫酒店咧，即系我都好相信咧，每一间酒店其实个入住率咯，其实都系咧比较一般嘅啫。其实， 所谓入住率一般系去到点嘅情况啦，同埋你自己点分析点解个入住率一般咧？即系需求系咪跌晒？而家呢段时间？ 其实你个需求咧，其实上一次咧，我哋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应该8月头啦。咁我都讲啦。咁其实咧，个检疫嗰个日数啦，由咧即系7日进一步去减到3日。咁嗰个咧，其实系变相增加咗1倍嗰个咧检疫房间嘅数目嘅。咁我啱啱都尝试睇下咧，最新最近嗰9日，即系由21日去到咧29日，咁咧翻香港嗰个咧旅客数目咧，其实咧平均咧夹埋咧每一日翻香港嗰个人数咧，大概系6200人左右嘅咁样。咁的确系咧比之前咧就系有所增加，因为之前可能系检疫嘅数系14日或者7日嘅期间啦，咁咧翻香港嘅人数大概可能系3000-4000啦，咁咧而家就上到去6000人啦，的确系有一个增加。但呢個增加嘅人數係冇去到1倍咁多，同埋其實咧，所謂睇個人數啦，咁亦都再加埋其實每一間酒店房啦，其實咧未必可能有啲家庭佢出咗門，佢翻嚟可能2人甚至3人都可以住喺同一個房間入邊嘅，咁所以咧對整體嗰個檢疫房間嗰個需求咧，其實係真係的確咧，就係有所下跌咯，係。 你自己分析冇多到，因為其實你頭先話縮短咗嗰個嘅酒店檢疫期，其實等於多咗1倍嘅房啦，點解冇多？到相應多咁多客咧，你自己嘅分析背後嘅原因係咩咧 ？OK， 嗱，佢我哋冇增加到咧，即係咁多嘅旅客啦，其實有增加，但個增加嘅幅度咧就比較細啦。那個原因係咧，同我哋嗰個咧航班個數目仍然係好少。咁咧，我哋而家大概每日係可能係40多、50班機啦，咁樣。咁咧只不過係以前我哋咧即係正常嘅航班咧大概係咧1/10呢個水平啦。咁個航班數目咁少，每日翻香港嘅人數講緊平均過去9日係6200人嘅。咁咧呢個根本上咧就係唔能夠咧令到檢疫酒店咧即係整體啦，即係即係60多間檢疫酒店有一個比較即係。稍微合理啲或者高少少嗰个入住率咯，系。 而家检疫酒店平均入住率系几多？ 其实间间酒店唔同啦，我自己都未必掌握咧，即系整体咧每一间酒店啊个入住率。但我谂即系我哋同啲行家倾下嘅时候，我谂大家普遍个入住率喺50%啊到60%啊呢个水平咧。大概呢個水平咯，係，所以其實有啲報道都話，其實睇到一啲檢疫房間，即係喺政府網站上面講檢疫房間嗰個供應，其實基本上全線嘅酒店咧都係有檢疫房間咯，係。 即係有吉位可以係預約到嘅咁。4間酒店決定退出檢疫用途，頭先你提到話有一啲係可能係轉做社區隔離設施，有幾多間係咁啊？同埋點解會咁咧？其餘嗰幾間又係轉做啲咩用途咧？ 我哋都系睇報道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其中有一間咧係咧轉咗做社區隔離設施啦。咁 其他幾間酒店的原因，我不是太清楚咯，係。 嗯，即係但係以你分析，如果他哋不做檢疫酒店，是轉翻即係普通酒店咁樣係嘛？ 係啊，佢轉翻可以轉翻做普通酒店啊，或者咁其實而家但係可能佢可以轉翻去做 station 咯，或者轉翻做其他用途咯，係。 嗯，呢啲客會再多啲咩？比起檢疫酒店而家嗰個需求啊、入住率嚟講，轉翻普通酒店係咪可能生意會仲好咧？ 不排除呢個可能性，咁咧，同埋因為嗰個不確定嘅因素係比較少咯，因為一間普通嘅酒店，咁咧即係佢就自己去收咧，即係佢嘅 station 嘅客人啊，或者佢收一啲 long stay 嘅客人，咁呢個咧即係係比較咧，即係佢哋自己控制到，同埋大家都預示到咧，其實咧社會亦都有一個好強烈嘅呼聲啦，希望咧嗰個檢疫日數咧再進一步縮短，甚至取消咯，咁所以有一啲酒店。佢自己即係去有一啲計劃，呢、這個我覺得係好合理、好正常咯，係。 嗯，咁但係可以到時，譬如我舉個例啦，而家社會有啲講法，譬如係咪可以零加七嘅，直情唔使酒店檢疫嘅，咁係咪可以會吸引多啲旅客咧？咁佢到時先轉翻去普通酒店都可以㗎，係咪咧？ 嗱，因為大家唔係好掌握幾時係可以去做到零加七啦，咁、所以咧有啲酒店佢決定啊，喺而家早啲嘅時候，佢去做翻其他嘅用途，或者佢有把握早啲去咧，做翻一啲咧，即係度假酒店啊。咁所以呢個對於酒店嚟講，作為酒店業主，佢自己有能力 control 到嘅。咁所以佢早啲去咧，即係轉型，呢、這個都係一個商業決定嚟嘅啫。 嗯，我見到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咧就話，一啲合資格嘅檢疫酒店係咪可以用作即係逆向隔離咧？雖然而家就未肯定係咪會落實呢一個做法嘅，你覺得多唔多酒店願意咁做咧？ 我相信会嘅，我有睇到咧，阿姚议员咧，即系寻日嗰个讲法啦。咁我寻日上昼亦都同议员一齐啦。咁所以我都同佢表达过，系啦。咁咧，如果我哋其实我哋嘅香港嘅检疫酒店，我哋自己运作咗大大话话都两年啦，我哋好掌握其实咧点样去做检疫酒店。政府对我哋嗰个管控啊，特别喺防感染嗰度，其实系好严紧嘅。如果香港嘅酒店系可以参与到咧疫隔离嘅工作嘅话，呢、這个都系可以喺我哋暂时未能够恢复通关嘅时候咧，去俾一啲咧即系生存机会我哋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崔定邦，同你倾到呢度。崔定邦是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都是检疫酒店的营运总监。见到有报道就说有四间检疫酒店是提早跟政府解约，其中一些是转做社区隔离设施的。 鼓励同学和家长去接种疫苗。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推学校疫苗接种加许计划之下，全港学校学生三针接种率达到七至九成，分别可以获得金银铜奖，三次夺金更加可以获得白金奖。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担心公开得奖名单会引来家长比较，向未上榜学校施压。有校长就建议安排获奖学校参观香港故宫博物馆、M 家和海洋公园等，直接诱因或者会更大。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及时服用抗病毒药物是可以减轻重症和死亡风险。不过在过去两个星期，至少有六名长者服药之后病毒量虽然下跌，但是最终仍然死亡，包括昨日新公布的一名没打针93岁的老翁，他获得口服药之后大约一个礼拜突然是昏迷，送院抢救无效。医管局就呼吁病人即使有服药，亦都应该留意身体状况同埋食晒整个疗程。有家庭医生提醒，唔好以为食药之后快速测试转为阴性就会冇事，建议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要多留意血氧量同埋心跳等等，观察一至两个星期较为稳妥。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去年被揭发虐儿事件，同乐居新任院长张美玲和顾问刘燕玲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为了避免虐儿情况再发生，已经成立内部专线举报疑似虐儿情况，日间照顾儿童的人手比例亦都由1比7提高到1比5，减轻员工压力。张美玲形容新到任的前线幼儿工作员非常之帮到手和有心，希望社会继续支持保护儿童会和同乐居的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 兩大食米出口國泰國和越南近日達成共識，將會聯合在全球市場加米價，以提高議價能力和增加農民收入，暫時未知道具體實行的時間。有本港進口米商負責人說，暫時未正式收到有關通知，對於加價是持觀望態度。餐飲業界就說，現時的食肆普遍有溝米，以降低營運成本，除非加幅是超乎預期或者達至雙位數，才會轉嫁給消費。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昨日表示，满月会在中秋节正日，即是9月10号下午5点59分出现，较当日月出的时间早，而月上中天月亮挂得最高，就出现在追月夜的第二朝凌晨1点28分。市民要观赏又大又圆的月亮，必须掌握最佳的观赏时间。满月又称为望月，是指从地球来看月球完全被照亮，同时月球和太阳分别在地球的两侧。上中天就是月球横越本地子午线的时刻。是《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新冠疫情復次，教育局發出開學指引，收緊防疫要求，校方和家長應該通力合作，讓學生能夠在風險可控之下如常翻學校上堂。社評說，中學生三針率仍然未算理想，將全日面授的打針門檻提高，和疫苗通三針要求看齊，是可以收谷針之效，師生健康有更好保障，亦可以進一步鞏固本港的防疫屏障。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新加坡大幅解除室內口罩令，學生回校上課亦都無需戴口罩，但香港防疫措施就大開堵車，通關無期，競爭力跌跌不休，外商和旅客蟬個別之。政論說，當新冠病毒已經趨於風土化，當新加坡的確診數字不斷回落，已經清楚向港府證明，解除防疫並非天跌下來的事，欠的顯然只是執政者果斷踏前一步的勇氣。《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說，疫情持續令到兩地恢復正常通關遙遙無期，有限度通關給兩地民眾帶來重重的困難。有意見提出，疫隔離便利通關，既可以增加通關的名額，亦都可以兼顧防疫需要，值得特區政府認真考慮，積極尋求內地支持，務實合作，為有急切需要往來兩地的民眾提供便利，緩解通關難的問題。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企業對在華經營的信心跌到新低點，主要原因是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以及突然採取封控的做法，超過一半企業暫停、推遲或者取消在中國的投資計劃。社評說，中國的防疫政策付出相當程度的經濟代價，中共二十大召開之時，相信會尋求平衡。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隧口。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隧口。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那段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在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一台开学礼， 一分钟阅读罗乃圈， 相信学习，实践学习，并且鼓励同学终身学习。我相信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游戏，唯有靠着疯狂学习，一步步扭转劣势，成为最强的特质。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长知识。 2022年8月31日，11月起，中学需至少九成学生打齐三针才可全日面授。 新增8848宗确诊，多13名患者死亡。 高等法院驳回黎智英司法复核申请，国安处首令维持有效。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逝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中学方面，现在都还是达到九成的学生打齐两针的新冠疫苗超过14日，这些中学这个是学生方面的条件，就可以申请全日面授的。教育局就是说11月起会上调门槛，不只是两针，要打到三针，要求高了。教育局就是截至去到8月2日的数据看到，上学年有242间中学是申请全校或者部分年级全日面授课的。咁啊，合乎呢、這個即係包括咧，合乎呢一個90%嘅學生咧打兩針呢個條件嘅。新學年方面暫時又未有數據。整體嘅疫情方面，尋日公布8000多宗嘅陽性個案，其中咧係 Omicron 嘅BA.4 同埋BA.5 咧係佔咗本地個案比例咧係56%左右嘅。呢、這個係8月27號嘅數字嚟嘅咁。咁啊，成個疫情嘅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喺而家個疫情之下，有啲專家都推算8000多宗係未到頂嘅，可能會去到14000甚至20000宗咁，會喺九月咧都會呈一個嘅升勢嘅。你自己嘅評估會唔會都係差唔多咧？同埋整體你而家點睇而家嗰個死亡率啊，或者重病嗰個比率咧？ 其實而家呢一輪嘅個案上升咧，主要係因為 BA.5 咧嗰個上升嘅週期啦。咁最新嘅分析咧，就 BA.5 就大約佔而家新增個案咧，就啱啱過咗一半啦。咁 BA.5 同 BA.4 咧，咁佢嗰個刺核蛋白咧係完全一樣嘅。咁BA.5 咧就預計每個佔比咧就一路上升啦。咁有少少係 BA.4 啦。咁如果 BA.5 咧，你睇翻譬如喺新加坡啊，或者係其他歐美地方啊，咁成個地球咧就基本上咧就 BA.5 咧就都係曾經成為一個主流病毒，咁而家都係嘅。咁如果嗰個比率咧就去到佔所有嘅感染病毒咧就80%-90%咁咧，咁嗰個呢一輪嘅疫情咧就大致上預期咧佢會到頂咯。咁至於你話幾時會去到？嗰、那個佔比80%-90%啦，嗱呢個未必可以好準確嚟到推算得到啦。咁如果你係過去嗰兩個星期，咁佢上升嗰個佔嘅比例咧係比較快嘅。咁有啲時間咧，佢可能就唔需要一個星期咧，就嗰個百分比咧已經上升10%咁啦。咁到底佢預期喺跟住落嚟會唔會都係咁咧？咁呢個有一啲唔確定嘅因素啦。咁其實裏面最大嘅問題咧，我哋要去留意咧，就唔係整體。每日有幾多新增嘅個案？咁其實每日新增呢啲個案咧，就感染嗰啲人數，嗰啲人咧，如果佢本身係接種咗疫苗，完成咗接種啊，咁特別佢係打咗三針或者有加強劑啊，咁喺接種咗復必泰之後咧， 第三針之後的六個月咁啊，咁有好多數據顯示，咁最新新加坡嘅數據都顯示咧，佢預防重症個成效咧都係好高嘅，去到九成嘅。咁相反咧，如果你係就算打咗三針科興疫苗，即係屬於滅活疫苗啊，咁新加坡嗰度最新嘅數據咧，咁一般嘅人口嚟到睇咧，咁嗰個預防嘅成效咧係低一大截嘅，咁大約防重症咧係七成左右嘅啫。咁如果係一啲老人家，咁特別七八十歲以上咁啊，咁你打完三針科興疫苗咧，咁嗰個抗體水平咧就會下滑得好快。咁所以如果打咗三針科興疫苗咧，你過咗三個月之後咧，係屬於呢啲老人家咁啊，其實係唔穩陣。咁所以我哋要去留意咧，就係嗰個重症嘅發展咯。咁特別咧就呢啲老人家咧，就佢接種嗰個加強劑嗰度個推動咧，做成點樣？ 暫時你睇到重症同埋嗰個死亡比例係咪都未到需要好擔心嘅情況咧？ 嗱，整體咧，我哋嗰個重症咧就唔係算太過高嘅。咁如果個重症就 0.2 個百分比左右啦，咁個案死亡率咧就 0.09 個百分比左右啦。咁但係呢啲嘅數字咧會有少少滯後嘅，因為你一輪個案上升咧，咁大約會係過咗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之後咧，咁嗰個重症先至會出現啦。咁如果係死亡嗰啲個案咧，咁睇翻香港年初嗰一波比較大嘅疫情咁啊，咁嗰啲死亡嘅個案咧可能會滯後三四個星期咧就先至到嗰個高峰期。咁所以而家咧就喺醫院裏面嗰啲嘅住院個案咧就超過2500人需要住院啦。咁裏面咧其實你睇翻嗰個重症嘅數字或者重症嘅比例咧，相對嚟講唔係話特別高嘅。咁重症嗰個咧就而家係大約80到90宗啦，即係包括啲嚴重同埋危殆嗰個嘅個案啦。咁有一部分嘅個案咧，咁可能本身佢有啲長期嘅病患，咁因為感染咗之後咧就需要教藥啊，或者佢啲長期病患需要去到處理啦。咁有一部分人咧就因為佢嗰個解除隔離個病毒量嘅因素咧，就未曾可以離開醫院啦。咁所以如果嗰、那個住院嘅人數上升咧，其實就醫管局或者政府咧就可以考慮咧就加快個病床嘅流轉。咁如果係主診嘅醫生咧，就臨床評估佢嗰個病情係穩定噶啦。咁原本需要入院嗰個問題已經處理咗啦。咁純粹佢留喺醫院咧，係因為嗰、那個病毒量嘅檢測咧未能達到而家咧就可以俾佢出院嗰個標準，即係解除隔離嘅標準啦。即係嗰個 CT 值咧就要大過30啦，或者連續兩日嗰個抗原檢測就陰性。咁呢啲病情穩定嘅人咧，咁其實咧就可以俾佢翻屋企。咁你翻屋企咧就繼續執行嗰個隔離令咧，其實係冇問題。咁呢個你加快嗰個醫院病床嘅流轉咧，咁對整體應付嗰個疫情咧，就應該係會有好明顯嘅幫助。 但呢啲使乜都睇年齡啊，即係長者就使乜又要再小心啲，或者佢住院舍又要小心啲咁。 嗱，呢個其實最好就交翻俾負責睇嗰、那個住院病人佢醫生去決定，因為你冇其他人咧，比嗰個主診醫生更加清楚咧，嗰個病人係唔係適合出院啊？咁、 okay. 當然你考慮佢出院啊，就要考慮個年齡啦，佢咩原因入醫院啦，同埋佢屋企裏邊嗰個嘅家庭環境。咁包括就喺嗰度係唔係適合就進行個隔離啦。咁大部分其實你睇返而家香港呢就喺社區裏面確診嘅病人都係喺家居裏面隔離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老人家咁佢返到屋企係咪會有啲同住屋企人睇住，咁呢啲都係考慮因素。咁呢個我覺得就多啲俾返前線嘅醫生呢做嗰個臨床判斷呢，咁會加快個醫院嘅流轉，唔會造成塞車囉。 Okay. 整體疫苗通行證方面，你覺得有冇一啲需要調整或者收緊嘅空間呢？ 嗱，疫苗通行證咧，香港最大嘅問題咧就嗰、那個調整咧，往往喺個疫情發生咧就之後咧先至去推，咁甚至乎咧就可能去到咧就喺個爬山階段，就或者甚至乎咧就過咗高峰期咧先至去到收緊或者推一啲應該推嘅疫苗通行證。嗱，如果你睇翻新加坡咧，咁新加坡佢好清楚噶啦，就呢一輪 BA.5 嘅疫情咧就喺七月出現啦。咁佢6月1號呢已經有一個滑線個安排，咁新加坡6月1號係一條死線啦，咁佢就要求喺當地嘅市民呢就完成第一針嘅加強劑，咁同埋佢好清楚呢就按嗰個科學數據呢就基本接種，如果係核酸疫苗皮膚疲態咁啊，就要兩針，就加一針加強劑，即係三針。 咁一滅活疫苗咧，譬如科興咁啊，咁、那個數據顯示咧，佢嗰個基本接種係打三針嘅。咁所以新加坡嗰度嘅做法咧，就係、是、你三針科興疫苗之後咧，要加一針加強劑，而嗰針加強劑咧係需要接種核酸疫苗嘅。嗱、香港咧就因為我哋都嗰、那個加強劑咧就繼續係好多人咧就都係選擇接種翻科興疫苗，咁呢個係唔理想的，因為科興疫苗接種完之後咧，佢嗰個抗體咧可以中和 BA.5 嘅能力咧，比起伏必泰咧低好多啦。咁當然而家接種緊疫苗咧，佢本身係兩三年前個病毒啦，咁都係唔理想噶啦。咁新一代嘅疫苗咧，咁下個月咧就應該喺歐美英國嘅地方咧就都會批准使用噶啦。咁香港就可能稍後時間先會買到啦。咁希望而家香港已經同藥廠傾緊簽合約啦。如果未簽咧，你又是係慢咗一步啦。咁而家我哋其實要去推咧，就係你整體唔係淨係中學生啦，就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要去收緊啦。咁你就遲到好過冇到啦。咁收緊意思咧，即係你唔好再有咧打完第二針之後呢個六個月嘅寬限期。咁你馬上將佢收緊啦，就你要完成嗰三針接種咧，先至可以入去一啲除口罩嘅表列處所咧。咁樣我哋整體香港嗰、那個防重症嗰個免疫屏障咧，咁會建立得快啲咯。如果你繼續係俾佢有六個月寬限期咧，咁你每日咧有唔少呢啲兩針或者過三針過大期都未再打加強劑嗰啲人士感染咧，咁佢都要入院噶嘛。咁所以睇到而家你喺醫院裏面住緊醫院嘅咧，有一半咧其實打咗三針。咁我估計好多啲打三針咧就是過大期或者係三針打科興疫苗嘅老人家咯。 呢、這個就係你講嘅第四階段嘅 冇錯啦，冇錯啦。第四階段其實你有好多細節嘅。咁呢啲細節咧，就政府佢要去到評估全盤考慮啦。咁裏面一個基本嘅起步點咧，就係、是、你要以完成三針疫苗咧嚟到計算咧，先至可以入去呢啲高風險傳播嘅表列處所咯。 嗱，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咧，有關於變異病毒株嘅，深圳首次發現一個叫 Omicron BF.15 變異病毒株啦。咁有啲當地嘅專家就話唔排除喺香港咧係輸入嘅咁。BF.15 同 BA.4、BA.5 係咪一個即係相似嘅關係嘅？即係佢哋有冇一啲特別關係嘅咧？ 嗱，內地嗰個 BF.15 咧，你話到底係唔係香港入境內地嘅人士咧而引發嘅一個群組爆發咧？現階段咧未可以下結論啦。咁主要你要睇翻佢喺內地嗰個流行病學嘅調查，同埋源頭嗰個追蹤啦。咁我相信喺香港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呢邊咧，如果有需要咧，一定會全力配合嘅。嗱 ，BF.15 咧就唔係話首次咧喺深圳嗰度發現。咁 BF.15 咧，其實佢係屬於BA.5 咧。你簡單可以咁講，就佢嘅病毒嘅下一代咧，就第六代傳人。咁因為咧，你Omicron 變異病毒咧，咁佢喺舊年年尾出現咧，其實一路都不斷開枝散葉，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咁啊。咁呢啲嘅分支咧，就喺嗰個學術界上邊咧，就會用數字嚟到將佢區分啦。咁但係呢啲數字咧，如果你當佢太多數字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要去溝通同埋表述嘅時候咧，就會衍生困難啦。咁所以咧，如果當嗰個數字太過長啦，咁咧就會用一啲簡單嘅英文字母咧嚟到代替啦。譬如你Omicron 就我哋而家一般叫 BA， 咁就 BA.1、BA.2、BA.4、BA.5 咁啊。咁 BA 本身咧就係代替咗 BA.1.1.529， 咁就令到溝通上邊比較容易啲。咁你 BA 之後咧有 BB、BC、BD、BE、BF。咁而家嗰個 BF 咧，其實就同樣係將嗰個數字好複雜嘅名稱咧，就將佢縮短。咁 BF.15 嗰個病毒變異株咧，咁其實佢同香港而家流行緊嘅 BA.5 咧，都係大同小異。咁、那個刺核蛋白上邊咧，就一個氨基酸唔同啫，就係、是、呢個 Y248H 嘅轉變。咁呢個 Y248H 嘅轉變咧，咁照一啲叫實驗室或者數學模型嘅推算咧，可能佢會對一啲抗體嘅中和或者個免疫逃逸嗰度咧會增加少少。咁但係咧，你睇翻喺現實世界裏邊咧，暫時嚟講咧 ，BF.15 咧就全球嚟講佔嗰個病毒株嘅百分比咧係好低嘅。咁世界各地咧到而家大約都只係叫喺基因庫裏面咧就有100個呢啲咁嘅個案啦，咁、okay. 就比較多係喺澳洲啊、斯里蘭卡啦，咁、但係世界各地歐洲啊、中東啊、亞洲啊，譬如日本啊、咁新加坡啊呢啲，其實都已經係有。咁香港咧就 因為衞生防護中心佢就未曾有好詳細做各方面呢啲病毒基因圖譜嘅分析，同埋亦都冇公布啦。咁香港今日到底有幾多 BF.1.5 嘅個案啦，係本地定係傳入咧？咁呢個就要衞生防護中心咧佢去到交代咯。 OK， 好啊。另外就尋日記者會咧都提到話，140間學校啦有呈報多300幾宗一啲陽性個案。而家呢個疫情有冇需要，或者係咪應該要繼續維持面授課咧？另外教育局亦都有個新嘅安排咧，就話11月起中學嚟講咧要有全日面授課咧，要喺條件度有收緊啦，就係要九成以上嘅學生打齊曬三針嘅咁。點睇呢一啲新安排同埋學校嘅情況咧？ 嗱，教育署最新嗰個公布咧，小學同中學佢就分開處理嘅。嗱，中學嗰個咧，佢就加入咗一個條件，就兩個月之後咧，就係一個劃線區啦。咁如果你係兩個月之後咧，需要全日就面授課程嘅咧，就需要嗰個學校就嗰個三針接種嘅比率咧，就去到九成以上咁啦。咁呢個作為一個谷針嘅措施咧，咁個方向我自己都係支持嘅。嗱，咁如果你話以中學生啦，咁12到19歲啦，咁而家大約一半左右啦，接種咗三針疫苗啦。咁你睇翻香港第五波疫情，咁咧就呢個年齡層感染嘅人數咧，就佔所有確診嘅比例咧，唔係話特別太過高啦。咁嗰、那個重症嘅或者死亡嗰個比率咧，大約係細過1/1000啦。咁呢啲都主要涉及咧，就是、一啲冇接種疫苗嘅年輕人，或者未曾完成接種嘅年輕人啦。咁如果係已經完成咗接種嘅年輕人，你睇翻香港或者係外國嘅數據咁啊，咁基本上咧就差唔多，即係除咗有一啲佢本身有嚴重長期病患，差唔多咧。可以完全預防曬呢啲重症同埋死亡，因為你年輕人接種完嗰、那個疫苗咧，個免疫反應咧係好好多嘅。嗱、咁所以咧嗰、那個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在於小學啦，因為小學咧就維持係半日上課咁啦。咁其實如果你話需要有一啲谷針嘅措施啊，咁更加重要咧，反而係早啲咧喺小學嗰度去到部署啦。咁因為你小學咧就如果你可以部署埋咧，就同步有一啲谷針嘅措施咁啊，其實可以俾佢哋恢盡快恢復翻咧，就全日面授課程啦。因為你呢啲小學生就如果你太長時間咧，只係半日授課咧，對佢嗰個身心健康咧負面嘅影響咧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太遲去部署呢啲推動疫苗接種嘅措施咧。咁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你嗰個疫苗通行證啊，疫苗推動嗰個安排，你成日企定定喺度咧，就付出一個好沉重嘅時間成本咯。咁所有嘢咧就都即係比起譬如世界各地新加坡咧壓後半年咧，咁呢個對市民啊、學生啊嗰個整體都係不利咯。咁希望就叫政府啊，有關方面咧，就盡快睇翻小學生嗰度嗰個安排點樣。 嗱、okay. ，再一分鐘到，因為近日有啲討論又再討論又圍封強檢嗰個成效，有報道咧就提到話，揾到一啲八月份嘅數字啦，即係圍封強檢出嚟揾到嘅陽性比率咧，大概1%左右啫咁。你點睇嗰個成效又有冇需要停咧？呢個時候？ 嗱，其實有兩種，一種係圍封強檢啦，圍封強檢咧，其實咧一早就應該停曬噶啦。咁似乎咧就政府一個星期之前咧就暫停咗呢個圍封強檢嘅做法啦。咁數字上邊咧，其實圍封強檢嘅陽性比率你睇到咧就係成效係極低，咁個陽性檢測比率仲低過咧就喺社區檢測中心裏面揾到嗰個陽性比率啦。咁所以咧就重新調整嗰個人手嘅調動咧，咁呢、這個。是合適啦，咁、 okay. 你就算係一啲叫CTN， 咁嗰個其實我覺得都應該暫停啦。咁、 okay. 你而家再做 CTN， 其實都冇乜特別意思。 好，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醫生咧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對於近日嘅疫情或者一啲學校打針嘅安排，你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75宗本土新冠个案，当中349宗系本土确诊个案，1326宗系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 在349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四川164宗，西藏45宗，海南36宗。在1326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西藏674宗，四川107宗，青海84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43,000宗确诊，5,226宗死亡个案，超过231,000人康复出院。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更新指引，11月1日起，中学安排全日面授课，接种新冠疫苗要求会由至少九成学生已经打两针，收紧至九成学生打齐三针。新学年小学同幼稚园暂时维持半日面授课。学校进行除口罩活动的接种要求亦都收紧。11日起，个别学生必须完成三剂疫苗，才可以放学之后留校进行音乐和体育等的课外活动。有中学校长说，高中生打齐三针的比例较高，预计会先申请高中级别全日面授课。有立法会议员说，由于过去两年多次停课，要应付文凭试的中六学生和教师压力很大，希望当局给予学校弹性，尽量安排中六学生全日面授课。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终年91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独特领袖，他为和平结束冷战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形容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在结束冷战和推倒铁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自由的欧洲开辟道路。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戈尔巴乔夫逝世感到难过，敬佩对方在促使冷战和平结束方面表现出的勇气和正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格罗西率领的代表团预计将会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泽连斯基说，希望代表团能够抵达核电站，尽一切可能避免核灾难的危险，认为这样可能是乌克兰和世界安全的最优先议题之一，呼吁立即将核电站去军事化，并将核电站完全交由乌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自三月初以来由俄军控制，但仍然有乌方人员在站内工作。近期围绕核电站的战斗加强，乌俄双方互相指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希望专家团访问核电站之后得出客观和无政治色彩的结论。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9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比亚迪股份237.4跌26.2，腾讯控股316.6跌7蚊，开拓药业14.2跌1.94，中远海控12.14升1.8，友邦保险75.2跌1.25，阿里巴巴92.05先跌3.1，美团182.2跌2.8，京东集团243.2跌3.8，新东方在线29.1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55，瑞士法郎0.973，加元1.309，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8点，跌137点。港金报16,1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49美元，卖出1,7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咁甚至乎佢喺出院嘅時候咧，已經嗰個食嘢要完全改變曬啦，即係可能變曬糊仔啊，甚至乎要轉做胃喉添。咁我哋發現都唔少呢啲長者出現嘅。咁但係真係香港暫時我哋就未有一個好確實嘅數字知道啊幾多成嘅長者會出現咁嘅問題。咁但係我哋同業界傾翻咧，都發覺其實都真係唔少嘅長者喺中咗之後康復緊之後咧，諗住佢冇事，點知就開始食嘢差咗咯。 嗯，但係大家就喺度諗啊，即係譬如你感染咗新冠，可能對於頭先話卧床，佢哋可能活動少咗、行少咗、或者社交少咗，點解會令到吞嘢嗰個能力方面都係差咗？有啲咩直接關係可能係關事嘅？ 我哋估我諗係兩大方面啦，第一咧就係佢因為卧床，即係啲肌肉其實全身嘅肌肉都差㗎啦，這個大家都知嘅。咁我哋食嘢咧，其實真係好多肌肉喺裡面嘅，條脷又係肌肉啊，條頸又係好多唔同嘅肌肉，咁所以嗰啲肌肉咧都會一齊差嘅。咁咪變咗你食嘢嘅肌肉差嘅話，佢就冇咁好力咯，冇咁好力食嘢就容易啲俗嘅。咁第二呢，我哋都估係可能同佢個認知有關嘅，因為除咗話老母之外呢，咁我哋都發覺原來長者中咗新冠之後呢，佢哋整體嘅認知都係會冇咁好嘅，有時真係個集中力冇咁理想。咁我哋不嬲都知㗎啦，即係你集中力差嘅話呢，食嘢又係容易啲俗嘅，咁都加埋佢不嬲都係體弱嘅話呢，咁個情況就會更加差囉。 嗯，有冇话其实嗰个所谓吞咽能力，佢都可以具体地评估到啊，量度到即系一啲院友可能会差咗几多啊，或者具体点样影响到佢哋生活咧？即系除咗话逐亲啊，或者食嘢变咗糊仔之外，有冇啲比较大嘅影响啊？都睇到 大嘅影响咧，就我哋见而家耐唔耐听到佢哋咧会话有肺炎啊。咁呢個我哋估就係因為佢食嘢突然間差咗咧，咁佢逐親嘅意思唔單止係佢可以咳得翻出嚟，佢逐咗落氣管咳得翻出嚟，咁就冇事，其實反而安全嘅。咁但係有啲可能咧，佢真係弱到一個點咧，佢根本都咳唔翻逐親嘅嘢出嚟。咁嗰啲食物啊、水啊，有機會咧，其實走咗去個肺嗰邊嘅。咁又係嗰句啦，新冠之後佢哋個呼吸系統係弱㗎啦嘛。咁你弱咗，再加埋逐咗啲食物啊、水落去嘅話咧，佢哋就再大啲機會咧有肺炎，咁再加埋卧床咧，咁就所有嘢都變得越嚟越差咯。咁所以肺炎就最麻煩噶啦，即係除咗話即時窒息呢樣就最大鑊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咧，佢哋肺炎長者又要再入院，又要入翻個零月先出翻嚟嘅話咧，佢又整體成個狀態咧都會差曬。 嗯，但譬如照顧佢嘅屋企人又好，或者一啲院舍嘅員工又好，可以點樣判斷嗰個院友有冇話即係感染新冠之後嗰個吞煙嘅能力係差咗咧？點樣睇到或者係判斷到咧？喺有冇啲特徵係睇到㗎？ 首先真係陪下佢哋食嘢先。咁咧，譬如如果係唔係一齊同住嘅老人家，我哋真係專登約佢食下飯啦，同佢睇下。咁起碼要兩三餐你先至可以確實嘅。咁就睇佢食飯嘅時候會唔會咧飲親水都會濁啦，飲湯又會濁啦。咁會唔會真係餐餐飯食食下佢就會突然間咳得好犀利嘅？咁如果係講緊真係要餐餐飯都見到呢個情況咧，咁我哋就要快啲同佢揾個言語治療師做下評估啦。咁第二類型就係可能佢根本而家溝通能力都係差啲嘅，唔識講俾你聽佢唔舒服嘅話咧，咁我哋都要睇下佢會唔會唔係好肯食嘢，即係尤其是要俾人餵嗰啲咧。如果佢突然間開始又唔肯食又唔肯飲咧，其實可能係因為佢食同飲嘅時候自己有唔舒服啊，佢感覺到，但係講唔到俾你聽。咁佢哋自然反應咧就係唔食唔飲噶啦。咁唔食唔飲，一來我哋驚佢缺水啦，驚佢唔夠營養啦；二來就係驚佢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佢而家耐唔耐有啲嘢啃住佢，佢喺個喉嚨度唔舒服，咁所以可能都係要盡快同佢睇醫生啦，同埋睇言語治療師做評估咯。 嗯，咁呢啲吞咽能力下降就揾言語治療師係可以點樣幫到佢？係咪可以做一啲嘅訓練，或者即未必個個識得揾呢啲言語治療師噶嘛？佢哋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訓練翻佢哋嗰個吞咽能力，或者起碼唔好再惡化落去咁樣？ 如果有言語治療師就梗係最好嘅，咁而家坊間都好多嘅，院舍咧就一定有一位喺做緊嘅。咁如果真係未揾到，但係又或者而家情況未咁差，但係想做定啲嘢保健咧，咁其實上網查咧，而家你話打吞煙練習咁樣咧，都發覺有好多唔同嘅練習，可以做下條脷嘅肌肉啊，可以做下條頸嘅肌肉嘅練習。咁呢啲一般咧，你跟住個視頻去做咧，都會睇得明，都好清楚嘅。咁可以鼓勵下大家，如果身邊有個長者，佢又中過新冠，你又驚佢真係開始個身體弱咗嘅話咧，咁可以揾下呢啲網上嘅練習去做下咯。 即係可以係會恢復翻嘅，使唔使話要做好耐啊？同埋嗰啲練習係一啲係咩嚟㗎？係唔難去可以即係屋企人教個老人家做都唔會困難嘅。 好容易做嘅啫，我哋成日话冇事就强身健体嘅啫，嗰啲咁系即系跟住个视频，喐下条脷啊，或者系吞下口水啊，甚至乎唱下歌、练下高音啊，呢啲咧都系一啲我哋觉得较为容易啲学嘅吞咽练习嚟嘅。咁而且佢就因为冇危险嘅，你真系完全系当拉下筋咁样嘅动作，咁所以系容易去做咯。咁我哋建议就一个礼拜做，起码两三日。咁每一次咧係做大約15至20分鐘啦，呢啲練習，咁我哋就見暫時文獻上啦嚇，係咪睇到咧都會係可以保持住長者嘅吞咽能力嘅。 嗯，有冇話頭先話一個禮拜可能做幾次，睇到嗰個成效幾耐先會見到咧？ 我諗都要睇翻嗰個本身嗰個長者嗰個能力嘅。咁、如果佢而家暫時冇乜事嘅話，咁佢繼續做真係保健嘅啫，咁啊未必會見到突然間食嘢快咗叻咗嘅。咁但係如果佢身體已經係弱啲嗰啲嘅話咧，咁我哋通常建議真係練翻兩三個月咧，你就會見到嗰個效果咯。咁佢一路練，佢應該就已經覺得自己做練習嘅時候大力咗，做練習嘅時候啲動作快咗，咁呢啲可能係練個零月就已經開始見到個效果咯。 嗯，整體其实呢一类吞咽嘅能力下降，算唔算都叫长新冠嘅症状咧？或者针对喺院舍头先都话都有一啲咁嘅长者感染之后出现一啲吞咽系难咗嘅情况，有冇需要都有一啲建议俾啲院舍或者政府都要正视呢个问题啊？咁样咧？ 我哋強烈建議大家要正視嘅，因為真係少人講，咁但係我哋發覺唔少嘅長者係有呢一個吞咽問題嘅，即係因為完全係因為新冠之後，咁佢先出現呢啲吞咽問題。咁而家本來即係個體制係有嘅言語治療師呢，其實就唔夠照顧呢一班額外嘅長者嘅，即係特別因為新冠之後有事嘅長者。而呢班長者呢，其實好需要呢快啲喺佢康復期呢做一啲密集式嘅訓練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啦，希望政府啊或者商界都可以支持一啲唔同嘅復康嘅計劃啦。咁等長者其實唔單止吞嘢食嘅，佢哋呼吸又會差咗啊，認知又係會差咗嘅。咁呢啲其實都好需要做一啲密集式嘅訓練咯。咁、 okay. 如果佢哋可以快啲做到呢啲密集式訓練咧，咁我哋估計咧，佢係快啲可以翻翻去本來新冠之前嗰個狀態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陳文琪係港大吞咽研究所所長，又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 刚才我听咗阿陈所长所讲，其实佢讲原因都成立嘅。咁、我有啲经验分享。咁我长者就唔系新冠嘅普通肺炎，佢入咗医院就大概一个星期。 哦，即系你屋企人系感染咗，系长者。 系咁有肺炎，唔系新冠肺炎，即、 okay. 之前系啦。咁、 okay. 就系之前系入院之前系完全正常，咁食嘢食翻硬，食紧硬餐，即系直接系碱水俾佢食。咁、但系出嚟之后咧，就之后就转咗。吞咽困難，要食護餐啦。咁嘅程序我發覺係點樣呢？就係話佢入醫院期間，因為肺炎入醫院啊嘛。咁佢入嘅時候自然睇藥，啲喺醫院期間就會可能冇胃口食啦。咁醫院都會俾嘢佢食噶。咁見你自己唔吞啦，食得唔好啦，咁咪俾護餐你食咯。咁佢出院嘅時候，佢有張 discharge list 就話我食緊護餐。咁去到院舍咧，就可能是人手問題啦。咁你喺醫院食緊護餐，咁又見你都唔係好 fit 啦，出翻嚟都係藥噶嘛。咁啊繼續食護餐咯。咁持續個幾月咧，連評估都未做嘅，即係都安排唔到。咁莫説係頭先阿陳所所講盡快訓練。咁所以我覺得點解頭先講嘅原因就話點解院舍嘅長者出現呢個問題多啲咧？我覺得就係人手問題。即係我唔知呢個情況發唔發生係一啲喺屋企照顧家居嘅長者。咁如果係咧，更加似乎就係嗰個人手訓練安排啊。有冇時間方便俾佢嘗試進食，慢慢慢慢俾佢食翻下。甚至乎出咗院翻翻院舍之後，可能你弱咗，你坐都唔好坐咁多啦，搞坐唔得唔好啊，瞓啦咁樣。咁咪成個機能啊肌肉都弱咗咯。 有冇要求啊？幾時有嗰啲言語治療師可以幫到佢？ 一路追到成個幾兩月先至可以評估到，評估完之後真係已經隔咗太耐冇訓練過，同埋嗰時佢都話佢坐得唔好，咁、真係佢機能又差咗，咁就一路都 recover 唔翻啦。 明白，好啊， 同埋。咁所以我想俾建議就話，如果有長者，即係而家又唔可以探訪啦，家人都唔可以嘗試入去幫手喂少少啦。咁即係屋企嘅話，盡量即係好似頭先陳教授講，要俾翻多啲訓練佢。院舍希望配合到就話做早啲做評估，早啲訓練。 咁我覺得會有幫助咯。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講到大家關注到，無論頭先係呢個個案就未必係同新冠肺炎有關係嘅，但係新冠肺炎都可能導致一啲長者吞煙方面嘅能力下降，咁大家都關注到呢一個嘅問題。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让我心思的一首唐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只有22个字，被编集《唐诗三百首》的《行唐退士》列为七言古诗的第一篇。 全诗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四句出自肺腑的自然流露，全无苦作痕迹。古人除了指古代的人之外，亦往往有典范的意思。就譬如白居易的诗，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为唱声，就是指兼唱情的古人才是典范。前不见古人，令人想到典范失传，后不见来者亦都表示对未来冇咗期盼。个人站喺古幽州台上，仰观茫茫宇宙，俯察熙攘人世，想到悠长天地，而自己嘅所思所虑，既接唔上前人，又连唔上来者，于是感伤咁样流下眼泪。前人有评一首诗话：空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到及此者。 有人话呢个系诗人怀才不遇之谈，我认为如果只系基于个人身世，唔会有咁样对历史、对天地嘅感怀。诗人嘅孤独感系对生命深刻而严肃嘅思考。宋代苏轼嘅《题西林壁》教俾我观察事物嘅哲理。 全诗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首诗写庐山，山脉是连绵的，山峰是孤立的，因此横看是山岭，侧看是山峰，远近高低去看各有不同的样子。后两句是哲理所在，身在山中看到不同的面相，那个不是庐山的真面目，要睇到真面目就要保持一定嘅距离。 看山系咁样，看世事亦都系咁样。看一家公司，看一个国家，固然有耳闻不如目睹嘅讲法，但多角度全方位嘅耳闻，往往比身在此山中嘅目睹更全面同更接近真实。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年香港市民都会可能关注到一些有机食品，或者买多了有机食品。见到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有一个的调查，都了解到香港人在买有机食品方面的情况。请来一位嘉宾，先有黄焕聪教授，是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焕聪教授。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的调查主要发现有什么特别呢，跟过往几年去比？ 好，咁咧，我哋就今年六月做呢个访问啦，睇翻喺香港嚟讲购买有机嗰个状况嘅。咁我哋睇到咧，我哋访问嘅人里边咧，有75%嘅人咧，佢哋过去一年都有买过有机。咁呢一个咧，系我哋咁多年做嘅调查里边创下最高嘅一个纪录嘅，比去年嚟讲咧，增加咗11% 嘅。咁而今年嘅消费嚟讲，你会见到咧，就轻微咁增加，增加咗2%，由76亿去到77.7亿，咁即系话虽然经济喺疫情下唔系咁好，咁仍然有轻微增长，但系比起往年嚟讲咧，多数我哋增长都会有咧双位数字，咁即系话咧，其实经济对于买有机咧都会有嗰个影响啦。咁而购买嘅种类嚟讲，你会见到主要都系蔬菜啦，同埋水果。但今年嚟讲咧，有啲特别咧，就系呢啲有机嘅乳类制品同埋有机肉类咧，就相对比2020年咧降咗。咁即系话咧，可能限聚令放宽咗啦，啲人多出街。開始煮飯亦都會少咗咯。咁而值得注意嘅一點咧，就係我哋發覺咧，都仍然有40%嘅市民咧，都對一啲 唔係好認識嘅 label 當咗佢哋咧係有機，好似一個叫 green label 啦，綠色嘅標籤啦，自稱嘅有機標籤啦，即係寫住黑100% 有機咧，佢就當佢有機噶啦。仲有綠色食品咧，都有40%嘅人咧認為係有機食品，但係呢啲都係錯誤嘅。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香港嘅市民仲可能要學習多啲去認識邊啲係真正係有機咯。 嗯，整體嚟講，你有冇發現到即係多咗人係買一啲有機食品嗰、那個嘅最大原因，或者邊幾個原因？最大咧，疫情系都系一个影响嘅因素，系嘛？ 疫情早一年的影響大一些，去年的影響相對少一些，只有 10% 說他自己因為疫情而去買多些有機食品，而早一年來講有60%的人就會說因為疫情而買多些，那可能就疫情已經一段時間了，我們市民也都 get used 習慣了，所以現在都不會因為疫情而買多些，就是回原來的常態咯。我覺得這一件事都不奇怪，因為其實過往來講買有機都是某一個群組咧，佢會買多啲嘅，反而就係對健康關心多啲啦，對安全食品關心多啲嘅市民就會買多啲咯。 嗯，呢個某一個群組有冇係年齡嘅群組都有觀察到嘅？邊一個年齡層係多人買啲嘅？ 是的，我們調查出來呢，在一個年輕的一代31-40歲的年群組呢，相對比較多的人會買有機，比往年說由40-50歲的區間呢是多了，即是代表呢買有機的年輕化多了，主要原因我們估計就是年輕人尤其年輕的爸爸媽媽呢，有小孩的呢，那他們會買有機會多一點的。 嗯，喺个消费额嗰度，你都话即系整体系多咗啲啲啦。咁呢一个同本身嗰啲卖嘅货品系贵咗，有冇关系嘅咧？ 我又觉得价钱未必系最主要嘅。咁就消费额增加咗少少咧，即系代表其实过往嚟讲，我哋通常佢哋买有机嚟讲咧，多数都会系有增长咧，大约10%。以上嘅，但今年嘅增長啲係2%，即係代表咧，其實個荷包都緊咗，但多咗人買咗，但係咧買嘅金錢嗰個額咧就會少咗，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就話疫情其實對佢哋咧經濟都會有啲影響，所以咧仍然買，但就買嘅數目咧會少咗咯。 嗯，你哋嘅調查係咪都唔係淨係睇食品嘅？係咪有一啲有機但非食品嘅產品，你哋都有留意到？ 冇錯，我哋亦都睇一啲非食品嘅種類，佢哋購買嘅情況。咁今年嚟講，兩個比較特別啲咧，就係個家居嘅護理用品啦。清潔用品啦，同埋個人嘅護理用品同埋貨真品咧，就飆升咗好多，翻去翻以前2019年嗰個狀況，就由20%+一路升到去50%+，咁回復翻正常，咁代表乜咧？即係話啲人開始咧已經習慣咗呢個疫情，即係開始買翻呢啲比較奢侈嘅用品嘅。咁呢個我會覺得過往嚟講咧，就化妝品呢一類咧，其實嚟講慢慢一路喺度增長，只不過疫情開始嘅時候咧，啲人買少咗，咁而家又翻一個正常嘅數字咯。咁另外一個比較增長得多咧，就係嬰兒嘅用品啦，同埋一個衣服啊，有機嘅衣服都增加咗嘅。 嗯，就一分鐘到啦，即係你覺得香港人本身對於有機產品嗰個認識或者辨認邊啲係真有機，邊啲未必係真係有機，嗰個嘅瞭解程度有幾高咧？ 嗱，我覺得佢哋未必認識得好透徹。頭先我講咗有40%人將一啲我哋普通嘅食品嘅標籤咧，都當做有機，而都幾多人相信咧？你如果喺你個產品裏邊寫住100%有機嘅話咧，佢可以信以為真。咁點解會有啲原因咧？香港暫時都冇法例，即係話你賣有機唔一定要有一個有機認證嘅標籤。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市民可能會好容易代入一啲標籤唔係好清晰嘅標籤咧，佢哋會覺得嗰啲都係有機。咁立法係其中一個方向要諗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焕忠。黄焕忠咧系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啊，讲到一个调查，就系了解到香港人喺买一啲有机产品嘅行为。头先讲到，其实有机产品都唔系净系得食品噶，另外一啲就系一啲非食品，譬如一啲 B B 嘅用品啊、清洁用品啊、化妆品啊等等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听朝早会再同大家见面嘅，拜拜。